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进雪北，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帮耳边。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本月31号22点到2019年1月1号0点30分，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的“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特别活动“听祖国的变迁”节目，将在北京五大特色书店进行。活动设计了1+1+5的模式，即一个主直播间、一个主会场、五个分会场。活动以红楼公共藏书楼作为主会场，联动全城，掀起全城诵读热潮，同时连线宝岛台湾，两岸携手诵读迎接新年。本月29号到31号，节目将推出新年迎钟声抽奖活动，参与互动将有机会获得幸运奖金和精美奖品，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对今年全国艺术创作和增强旅游供给等情况进行了盘点和发布。北京通州区台湖镇以国家大剧院舞美基地为龙头打造演艺小镇。文化和旅游部表示，类似这样的典型项目具有指导意义，未来将支持国有、民营、各级各类文艺院团、演出机构、演出场所参与旅游演艺项目，做好选题策划等基础环节，推动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的高度融合。故宫博物院乾清宫昨天开始试挂宫灯，为即将开幕的贺岁迎祥、紫禁城里过大年系列展览布展。此次展览力图将相关文物还原到历史本来的场景当中去。大风传承一脉长青，谢炳钧书画展正在新闻大厦艺术馆展出。展览展出了艺术家近年来绘画佳作50多幅，包括百余图、赤壁怀古、太极图、六顺图、长青图、腾飞等在内的佳作首次集中亮相。值得一提的是，张大千先生两幅佳作也在现场同时展出。陈强新百善展今天将在山水丹青国际艺术中心展出。善文化在中国由来已久，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在艺术家陈强新看来，扇面艺术有其独特的文化属性，要在有限的空间表现出无限的艺术遐想，对画家的综合功力是个考验。众志成城，守卫文明，全国打击防范文物犯罪成果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展出750多件公安机关追缴和考古抢救性发掘出土的文物珍品，向观众集中展示近年来我国打击防范文物犯罪的成果。体用艺园面向未来的水墨艺术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本次展览以水墨为核心，综合绘画、影像、新媒体、装置等艺术形式，探讨水墨艺术的包容性与无限可能性。展览选取了35位在2018年活跃的代表性水墨艺术家的精品力作60多件，从不同维度呈现水墨艺术现状。展览将持续到明年的1月2号。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气温依旧低迷，最高气温只有-4摄氏度，加上北风依然较大，风寒效应明显，感冒高发。目前本市还处于持续低温蓝色和大风蓝色预警中， 防风保暖是重中之重。具体预报如下，今天下午晴，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零下四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北风二三见四级，最低气温零下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20%。下面请您收听住在八七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6，010-855-30566，活动详见店内。 都怨你，拖拖拖，到冬天了还怎么装修啊？过年还想接爸妈过来住漂亮的新家呢。 别着急啊，媳妇儿，我这不是找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了吗？3天就能装好一个客厅，全屋装完也用不了几天。更厉害的是，无粉尘无异味。 真这么快？ 不光快，还实惠呢。20平客餐厅才8800，一号新材，环保工艺，豪装效果。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010-855-30566，010-855-30566，3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八七六，越成长越爱家。 一个字儿，冷。哎呦，真冷！今天最高零下4度。 对对对，而且要持续2-3天， 是吧？ 对， 不过天倒是挺晴的。 出门那废话，那么大的风，再吹不晴个天儿，还这么冷，让不让火了？确实确实挺冷啊。不过下午的我们的住在八七六，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丝丝的小温暖啊。 没错， 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浩洋。 对，今天到了周五了，而且呢，也是2018年的最后一个周末了。 没错， 明天应该是大多数的朋友都要上班。 嗯 啊。所以好好享受这个上班生活吧，马上我们就要迎来3天的小假期了， 马上也要迎来2019年了。 是的，哎，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应该稍微的准备一下，就是2018年您还没干的事儿，其实应该数一数， 对， 盘算一下， 捋一捋， 我要不要重新在2019年继续干？还有呢，可能您在2019年要干的一些大事儿，2018年的这几天的时候，趁着假期呀、啊，趁着这个那、这个两年交替的时候，您也应该好好计划计划，打算打算。住在八七六，咱肯定要说大事，比如说装修， 哎，这真是大事。 装修您要2019年，对吧？您的买的房子到的这个要交了，啊，或者是您打算出手要买房子了，或者说，呀，这个我的房子已经有5-6年没装了，我打算重新装一装了。 哎， 在2019年，您要把这个列入计划内了。啊，今天呢，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如果您有这样的计划的话。有一个很优惠、很优惠、很有诱惑力的一个，这个算是大酬宾， 是 又来了。 是，听这消息，我估计浑身都能热起来。 哎，我觉得倒挺适合你的，因为 适合我。 浩洋有房子，对吧？有自己的房子。 是， 但是住了得有几年了吧？ 得有几年了。 而且呢，随着孩子慢慢的长大，你是不是得考虑一下，要把家里边重新装修一下？ 听你这么一说，好像有点道理。 这当然有道理，对吧？你装修的时候，你最觉得麻烦的是什么？ 最觉得麻烦的是什么 ？Yes， 我帮你说吧。第一，没地儿住。 哎，对 对，你这个装修的时候你去哪儿住呢？没关系，浩洋有第二套房子可以。但是最重要的是您这个房子里边的这些家具，您是不是得考虑找个地方放呢？ 哎呦，得找哪儿，头疼啊。 没事，咱不头疼 啊， 有专门他们来头疼，而且他们好像已经找到了解决的方案。 是吗？ 是是是。来，我们请出今天的大家也非常熟悉的北京全包园家居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蔡萌蔡总。欢迎蔡总。 大家下午好。 另外还有小天使，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推广部的经理傅媛媛，媛媛。 大家下午好。 等会儿我拦你一下，小天使是个什么？ 就是 什么典故？ 媛媛一来 啊， 就会有好多好多的好消息要带给大家了。 哦、这个意思 就是，你看蔡总来的时候就是解决问题。 嗯。 没有什么什么我送你这个了，我送你那个了，没有 没有吗？ 只有媛媛有权利说， 是吧？ 哎，就是我送你这个，我送你那个， 所以我不能常来，我常来全包园就亏本了。 是这个意思。所以大家基本上是，你看一个月可能能见他一次，但是19年的时候可能会来的比较频繁一些， 是吗？ 在这儿也做个预告，每周五的时候你都可能见着媛媛。是吧， 小天使， 你脸没红。 但愿啊，但愿。 好嘞，好嘞，来来来，我们先说说刚刚我说的那个，就是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家里边的这些已有的家具，我怎么处理呢？有些朋友就说，哎呦，我只能先放在亲戚家，或者我先找个地儿放在哪儿，或者甚至我租个房子，我先把这些家具先垒在那儿，我总不能不要啊。 是啊， 但是蔡总来的路上跟我说了，我们找到了解决的方法。来，蔡总说说。 这个确实是全包园为难自己成就客户的一个新的升级版的体现。怎么讲呢？其实马上啊，跨进2019年，全包园即将迎来它的2周年店庆。那么大家知道，在这接近2年的时间里，全包园一直坚持999元每平米的价格，从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等于一站全齐了，差不多80平米8万块钱就能把一个毛坯房变成拎包入住的状态。那确实接近2年的时间里呢，得到了北京市场上大部分消费者的热捧。那么我们的销售额其实也是节节攀向新高。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想，不光要在产品竞争力上为难自己成就客户，更要在服务上，特别是一些增值服务上，做到为难自己成就客户，更贴近我们的消费者。那么其实呢，有些时候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在私下聊天的时候就跟我讲，说我自己家比如要装修的话，老房我想翻新装修，其实我有这个想法，但是我很难做决定。因为为什么，家里面其实生活几年下来之后，有一些甭管是大件物品还是一些小件细软，其实要装修就会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放到哪儿，放到哪儿。那么咱们都知道北京市场最常见的80-90平米的这种两居室啊，其实我装修的时候我自己克服一下困难，我在外面租个房子或者住到亲戚朋友家住个2-3个月都没问题。但是呢，不管是租房也好，还是借宿到别人家的话，我家里那堆物品确实是没地儿摆放。 你总不能去别人家住的时候说，哎，来你住这屋，哎呀，你这床挪一下，我自己带床吧。这衣柜你也挪一下，我自己带衣柜了，这些家具没法动啊。 对，所以呢，就是全包园，我们在今年的2018年的12月份，我们就做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尝试，就是我们为来找全包园装修的这些客户，我们提供一个大件物品的免费仓储的服务。就是您要装修的话，您找到全包园以后，那么在您装修的这个工期范围内，比如2个月也好，3个月也好，那么我给您提供一个免费保管物品的场地，您可以自己找车把这些物品拉到我的这个 库房， 仓储库房。对，也可以用我们全包园第三方合作物流公司的车把您的家具物品拉到我们的库房。但是这个搬运和拆装的费用您是要自理的啊，因为路途有远近，物品有多少，有难易程度，拆装难易程度不一样，所以这个费用不好预估。但是我仓储保管的费用，比如说您加工期2个月3个月，那这段时间 您把这个大件物品放到我的库房里面的保管费用是完全免费的啊，而且我还能给您提供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因为以前好多人他不知道我这个东西放到哪儿应该怎么去处理。 是 那现在我来给你解决了啊。但是有一个现实问题啊，就是我的库房面积是有限的，因为我现在那个库房还承担了我本身全包园是含家具的嘛，那么我的家具是放到库房里的，那么还有一部分空余面积我来拿它做周转，来给我们的客户做这个家中大件物品的短期存放啊，做这样一个解决方案。但如果太多的话，库房不够，我还要再找一个库，一找库就得是2000平米起，2000平米起一年光库房的租金70-80万，再算上人员各方面的费用就要100万起。但是呢其实我多个一两户3-4户10户8户我犯不上单独多花这100万嘛，所以我现有的库房面积基本上我能保证每个月有50户在我这儿做短期的一个寄存。那这项服务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做了，也是为来年装修的客户提供一项增值服务。您如果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400-606-8866，我们的销售人员会给您做出具体的解释和介绍。 哎呦，真好！ 这个确实是很吸引、很吸引人，我觉得。 对，就很多一些比较高端的一些地方啊，消费场所会做这样的服务，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去看演出的时候，在一些剧院会提供免费的存包，这其实有点类似啊。 对， 我带不进去的，或者说我现在不方便带的， 是 我可以先存在这儿， 给你一手牌， 哎，给你一手牌，然后包括咱们去一些比较好一点的饭店，啊，一些比如说5星级酒店里边的一些好的这些餐馆， 是吗？ 也提供这种服务 啊，这个你知道， 但是这个装修提供这种服务的，好像没听说过啊， 真这个真 是第一家，但是有几个问题我得问您一下啊，您刚刚说了，说我承担一个短期，这个短期大概多长？总我说。哎，我这个房子装修啊，得2年吧。我这东西先放这儿，放您这儿，放2年，能行吗？2年都免费吗？ 是这样，就是客户和我们签合同的时候，签装修合同的时候，会有一个工期的约定，比如2个月也好，还是3个月也好，那么这个工期的时长就是客户在我们仓库里这个存放物品的一个时长啊，只要在这个时间范围内没有超出这个时间，我们的这个存放服务都是免费的。 明白了。就是跟咱的装修合同走的， 对，同步的。 装修合同什么时候截止，咱们就存在这儿什么时候。 对，没错。 等于您收房的时候，您再把这家具直接拉进去就 OK 了。 是的，是的。 哦， 很合理， 很合理，很合理啊。好，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在咱们存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损坏怎么办？ 这个我们在交接过程中都会有一些确认，有一些书面的确认，因为其实咱们按正常的想法来分析啊，客户把物品交给我们去保管，首先他这物品放在家里面应该也是有过一些使用过程的，肯定不是全新的，对吧？另外呢，就是高货值的物品我们会做一些书面的约定，或者有些太贵重的，比如像钢琴啊，像一些字画、古董、文玩这些，我们就建议客户别放在我们的库房了。这些细软 客户也得掂量掂量。 对对对对，您要真是有一个清朝乾隆年间的一个瓷器， 对， 您还是自己抱着吧，就别往我们库房放。 我这一套红木家具好几千万，放您那儿不合适，是吧？这个建议您自己保存啊。 对 对对对。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前五十户哈，那后边我再签约的朋友，我怎么？因为前面你比如说正好也到了差不多3个月，咱就拿3个月来说，3个月呢，那其中有几户或者10几户、几十户可能就要搬走了。 对， 空出来那地方是不是我就能抢先占着呢？我预定一下下半年的可以吗？ 我们的一个库房的使用效能它是动态的，所以每一次那个您就可以打电话400-606-8866问一下我们的销售人员，现在还有没有位置？我家里有这个大件物品，能不能帮我保管？对吧？那么现在我可以告诉您的就是，现在100%是没问题的，因为我们现在这项服务刚 刚 启动，本来是想到2019年再来宣布的，但是想一想，没有几天了就到2019年了，那今天上节目的时候总不能空手而来吧，所以先把它放出来啊，给到我们客户一个增值选择。 这是在年底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服务大礼， 没错， 算是一个服务升级了。 对， 是吧？ 对， 好的啊，这个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有疑问的话，哎，那如果再问一个，再多问一个，之前其实我们已经签约了，但之前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啊，对吧？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服务，我现在能不能我转过头来，哎， 我这家具还真没地儿放，我现在能不能报名？我之前已经签过约了。 这个也是可以的，因为全包员的服务理念是为难自己成就客户嘛。您如果是全包员的装修客户，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非常愿意为您提供这方面的帮助。而且确实在北京市场上还没有任何一家装修公司来为他的装修客户提供这样的大件物品的免费保管服务。 嗯， 所以我们应该是第一家。 对， 那么您如果选择装修的话，您不妨现在拨打400-606-8866咨询一下全包员的销售人员。 好的，真的特别好啊。 嗯， 来吧，这是服务升级了。圆圆 在， 你不能白来呀，你带什么了？蔡总就你看带了个服务大礼包。 蔡总在服务层面给大家带来惊喜，那我就在优惠方面给大家惊喜吧。 来吧，说一说。 因为年底了嘛，然后要收官了嘛，所以呢在今年呢全包员也是完成了第六次的产品升级和迭代。但是这第六次呢，就是每一次呀我们都会升级一点点，升级一丢丢，或者是升级一部分。但是在年底我们会有一个清仓的一个组合拳，这组合拳真是拳拳到肉。也就是说这一年中三四次的这个产品升级，您在年末的这几天就可以同时享受了。但 是2019年不想过的，真的。来来来，你接着说。 对，就2019年之前，您可以同时享受。 哦，好的，好的啊。 19年之后呢，您再打400-606-8866呢，那个就再问吧。我不确定您可以同时享受这么多。 明白。 咱们来说说这个拳拳到肉的这些组合都有什么啊？ 好。 那第一拳呢，这组合一呢，就是这个爆款的样板间组合。怎么说叫爆款呢？因为我们全包员的展厅啊，有10款不同风格的样板间。那其中呢，在今年当中，我们六次迭代之后呢，最受消费者喜欢的呢，其中有2款。那第一款就是我们性价比最高的这个挪威森林，它是北美进口的 FAS 级的白橡木家具。在我们双十一的时候啊，也是全场999每平米，就是它原价是1599每平米，就直降了600元。那在年末这几天，您也同样可以享受双十一的价格，是999每平米，北美进口的 FAS 级白橡木家具。 这几天包括从今天到31号啊， 对，就是我 忒短了。 但是没有这么多库存了呀，因为我们是一次性买断嘛。 哦， 所以刚刚蔡总也说了，我们是库在那儿了。 哦， 那我们库存如果就剩3套，那可能3电话就没了。 双十一那一天等于价格降到了999，然后之后又回到了1599，是吗？ 是。 哦， 对， 那但是这几天依然又回到了999。 对，但是库存不能保证。哦，如果您现在着急的话，就可以打电话先定下来，400-606-8866。 意思就是说，限量， 限量，对对对， 就不多了。 是， 大家可以抢400-606-8866。 对， 还有什么呢？ 这是那款大家疯抢的那款性价比最高的。那还有一款呢，是比较新鲜的，就是大家都觉得说整装不能个性化，那我们还有一款就是可以个性化定制颜色的这个样板间。 那这个一会儿咱们再说， 好 不好？时间到了，咱们要先进广告，一会儿慢慢聊。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到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一块儿聊。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3天老房变新家， 快！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豪装效果个性化， 好！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20平客餐厅8800， 省钱！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边装边住不用搬家， 省心！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一号新材创新工艺，无噪音无异味，边装边住不搬家， 安全又环保！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3天老房变新家，豪装品质，20平客餐厅8800， 又快又好又省！ 010-855-3066，010-855-3066，活动详见店内。 红星美凯龙元旦大促来袭，12月30日至1月1日，线上一元抢2019元券包，200款旧货低价团拼，至尊帽购物每满10000送600元福卡，西四环商场会员专享500元现金券，详询店内。 有朋友就问啊，有没有办法能用3天的时间快速改善这个居住的环境，把整个家装修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一号新家现在就推出了一个叫做老房快装服务，从工人进门到装完只用3天，而且您不需要搬家，豪装品质，3天呢就能让您这个老房变成新家。

如果您想了解这套样板间更多，或者是想看样板间的实景照片的话呢，您可以打电话找我们的客服人员要一下照片，400-606-8866。那这套样板间呢，它的价格是原价也是比较高的，现在我们也是每平米直降600元，降到了1099每平米。 哦，原价是1699，现在是1099。 是的。 哦，好的。 也是只限年末这几天哦。 好的。 这是我们的组合全一，这是我们的爆款样板间组合。当然除了这两款大家最欢迎的两款实木家具的样板间之外呢，我们还有像什么中式、美式、现代、地中海、田园、时尚、简约等等等等，一共有10套不同风格的样板间在我们的展厅里面，您可以到店去亲自的去体验一下。 嗯。 那我们来说组合全二啊，就是我们的超值电器组合。那怎么理解呢？大家都知道我们全包圆999元每平米，基本上就是连家电都含了。然后这个家电呢，我们含的是油烟机、燃气灶、冰箱、洗衣机。但是在之前呀，我们这个有那个冰箱、洗衣机是双开门的，而且呢是涡轮洗衣机。在年末这几天，您可以免费升级成三开门的冰箱和滚筒洗衣机，再加一台液晶电视。 也是这几天， 也是这几天，就是你 冰箱、洗衣机升级了，然后还加一个电视。 是的， 多大电视？ 50寸行吗？ 对， 行吗？ 你得问，行？ 你说不行，他再加点。哎，行了，差不多了。 然后这台电视呢，它其实是库存就更数量有限了。如果您真的心动了的话，您有一种获得方式，就是您现在打电话400-606-8866，找我们的接线员要一个二维码，并且记住到店消费的时候管他要我们的消费验证码。您先把这个名额就定下来了，保存到您的手机的微信的卡包里边就 OK 了。 好， 对。这样就避免这个名额到时候您到店晚了，或者您19年1月1号才到店，我们这个电视送没了。这是最保险的方法，400-606-8866，先要一个二维码。这是我们的组合拳二。那组合拳三呢，就是除了电器的这个升级啊，还有我们免费升级的组合，就是我们的智能卫浴还有我们的净水，这个是做了一个免费的升级。像之前呢，我们只是一个普通的坐便盖，现在可以免费升级成这个智能的坐便盖，尤其是冬天这点儿，您如厕的时候有个温度啊，就特别的暖心啊。然后呢，像我们的这个净水系统，之前我们只是 PPR 的纳米抗菌管，现在再加上了一个5重滤芯的纳米净水机，而且包括我们的沙发，您可以不加钱免费置换成芝华士的头等舱功能沙发。那这些您比如说像我们的坐便盖是什么品牌呢，什么材质呢，它防水指标又是多少呢，您也可以打电话详细咨询一下，400-606-8866。那像之前啊，我刚说的这些组合呀，它基本上都是分阶段推出的。你比如说我们9月份或者是双十一的时候会搞一场活动，那可能有一些免费置换、免费升级。那在年底的时候啊，真的是清仓，然后把我们现在的所有的库存全部都清出去。大概说了一下，应该加在一起，如果您能同时享受，应该也就十多户吧，应该到不了20户。所以您如果心动的话，赶紧打电话哟，400-606-8866。 好，哎，我问一句啊，就现在我抢到了之后，其实我肯定不会在这个时候装修，或者我计划没有在这个时候装修，我希望可能过了年之后我再进行装修，是不是我先把名额占上，过了年之后再装也可以？ 是的， 也同样享受这些优惠。是 的，可以，没有问题。 好的，我放心了。 对，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个组合拳第四，那加上蔡总刚才说的这个服务很贴心的，我们给您免费保管家具的这个仓储的服务呢，我们还有一个加强版的 VIP 的一个组合拳是什么呢？那首先呢，就是我们的专业的量房服务。之前如果您装过修啊，或者您有意向想装修，如果设计师到您家去量过房，应该就是带尺、带激光尺或者带个板奔，然后告诉您哪面墙是承重墙不能拆，然后应该怎么改，一般都是凭经验来说话。但是现在呢，我们有一个，我觉得那个箱子得有二十，怎么也得有30寸了吧？里面有将近20项专业的这个量房的工具，你比如说像什么空气质量、水质，像激光投射仪，像金属检测仪，像噪声检测仪，像那个照就是亮度检测仪等等，那所有的这些在量房之初呢，就全部用数据来说话，这样更有利于我们的设计师后期给您一对一给您的房子做诊断。 把您的设计方案做得更详细更具体。那所以这个呢，像我们之前设计费是不收的，那大家会问，那您这么专业啦，这么强的家务事都上了，设计费收不收呢？哎，年末这几天也不收，也在礼包之内了。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个应该不是不限年末啊，我觉得应该是长期有效的。 好， 您只要是签了全包员的这个装修，您就可以直接找我们蔡总，让他给您家当金牌监理。那怎么找蔡总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全包员蔡萌，员是团员的员，蔡萌的萌是蒙古的蒙，就可以直接跟蔡总在线交流，说你去看看我们家吧，我们家什么进度了，你给我们家拍个照片，或者我们家装修哪儿不满意了，直接跟蔡总投诉都没有问题。透露一个小秘密啊，之前其实有客户跟蔡总反映过装修的问题，好像呢蔡总还跟我们发脾气了，所以是真的管用的哦。您可以打电话先定一下这个所有大礼包的同享名额，400-606-8866。 我觉得呀，到了2019年，蔡总要干的第一件事啊 是什么？ 先把他们的工资降一降。真的，蔡总自己干了多少事儿？监理也得自己上。好吧啊，不过倒是挺好，大家都是会有的时候觉得去装修也好，做一些大的事情的时候，总觉得可能服务上会遇到一些问题啊，包括可能有一些好的意见，他也没法上直接上达到上面，所以这个很好，直接就跟总经理见面了，直接在微信里边就跟总经理聊天了，有什么样的烦恼啊，有什么样的觉得不满意的地儿，直接就找总经理了。所以总经理也是根据您的一些反馈来进行及时的进行调整，我们应该怎么改让全包员更加完美，对吧？但是不要太辛苦。还有吗？组合拳打完了吗？你四号拳打了两遍 是吗？ 没事，还有拳吗？ 还有的，您就等我们2019年的吧。 好啊，再预告一下，2019年每周五啊，圆圆可能都会带着组合拳过来啊，大家注意接招就好了，好不好？ 好的， 好的，好的。哎呀，说了不少，这不仅有服务方面的， 是， 还有各种的一些电器呀、包括家具呀，不仅从价格上是升级了，其实是降价了，但是对于大家来讲是一种价格的升级，就是您原来比如说1699或者1599的，现在您只需要是1099和999就可以享受的， 是， 对不对？另外呢，还有什么马桶盖啊，对吧？还有等等等等很多 有温度的 啊，对，特别有温度，有温度的，坐上屁股暖暖的那种感觉，反正但是名额有限啊，首先没几个，应该不到20个名额，还有呢，就是仅限于这几天的时间，所以如果大家在2019年真的已经有了装修计划，要提上日程了，就赶紧联系，赶紧定一下。 我刚才在想什么，他送的东西不是很多吗？然后不是担心这东西，万一你打电话打晚了，人家名额有限。先打电话，然后打完了之后呢， 就先定上呗。 先定上之后呢，我跟你讲，你不是不放心吗？他不是有这个可以存家具的库房吗？我就把这些东西先搬到库房去。哎，我上个锁，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就是这样的想的朋友可能也有不少，因为大家都比较聪明。但是呢，您得先签约，人家得看到你的合同，那块地儿才是您的，是吧？ 对对对， 您不能老全站着，是吧？好，来，最后我们再跟蔡总聊两句，因为到了2018年的年末了。我觉得您也可以代表全包员，咱们稍微的展望一下2019呗。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在2019年的发展过程中呢，其实我们会把2018年的很多宝贵经验再做一个提升啊。那个包括刚才圆圆讲到很多我们的优惠，其实都是我们为难自己成就客户的一个体现。那为什么能做到这么便宜呢？就因为全包员去中间环节 F2C 的这种采购方式，把中间费用全部都砍掉了，让利于客户。那么2019年呢？我们不光有服务上的升级，像我刚才说的大件物品免费存放服务以外，我们的主材展厅也做了全面的升级。那升级之后呢，您到全包园不光能够看到科勒，还能够找到瓷砖里面像诺贝尔啊、欧神诺呀这些之前没有的品牌啊。另外我们在涂料方面也补充了多乐士这样的大品牌来和全包园合作。所以在2019年的过程中，不光产品会有升级，服务也会有相应的升级。